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此时，雪崩和歌龙元帅都还在城外，并没有看到嘉陵关内发生了什么。突然听到大师下达撤退的命令，不禁同时愣了一下。雪崩心中同样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脸色微变，眼前形势一片大好，就这么撤退他又怎能甘心？可是大师如此声嘶力竭的大吼，城头上的情况似乎也发生了变化，唐三的对手变成了两名实力强大的老者，显然是城内情况有变。但是雪崩毕竟还年轻，而且心里想着攻破嘉陵关至关重要，猛一咬牙，不顾大师在城头的命令。 陛下，国师他 歌龙元帅传我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嘉陵关。 是，拿下嘉陵关这等大功恐怕要落在我的手上了。百万雄师滚滚向前，就算嘉陵关内出现了武魂帝国的援军，又能有多少人呢？我就不相信眼前这样的大好局面还会改变不成。 大师虽然身为国师，但他掌管的却只是魂师，已经冲入城内的天斗帝国魂师们听到他的命令，再加上看到那三位巅峰斗罗恐怖的实力，立刻执行了命令向后撤退。但就在这个时候，冲锋的战鼓声却从嘉陵关外响起。犹豫着想要撤退的天斗帝国士兵们听到城外传来的战鼓声，不得不再次发起了冲锋。正所谓军令如山，临阵退缩，军法无情，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魂师算是地位超然的。雪崩又下过命令，他们只听大师的调遣，这才飞快地从城门向外退出。城内嘉陵关守军本就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尽管在佛怒唐莲以及唐家军三轮骑射中，天使军团、圣龙军团损失惨重，但死伤的大多数都是低等级魂师，真正的核心并未如何动摇。除了城头上战斗的魂师之外，他们剩余的魂师总数依旧有接近一万人。此时三大供奉出现，不但给了他们喘息的机会，也大大提升了他们的士气。魂师毕竟要比士兵素质高得多，尤其是武魂帝国组成多年的魂师军团，飞快地重整阵型之后，在三大供奉的带领下立刻反卷而回，迎上了天斗帝国冲入城内的大军。城头之上，唐三本来听到大师呼喊的声音略微放松了几分，可还没等他的神经放松下来，城外的战鼓声已然响起。 这几名供奉级强者也只不过是刚刚来到嘉陵关，尚未站稳脚跟，想要反击也需要时间。如果能够及时撤出嘉陵关，外面有百万雄师接应，相信他们也不敢冲回去。雪崩，你糊涂啊！ 唐三一分心，险些被一根盘龙棍扫中，身形一闪，快速后退几步。此时他已经顾不上其他了，先对付眼前这两名封号斗罗要紧。两位使用盘龙棍的武魂帝国供奉，一人封号为千军斗罗，一人封号为降魔斗罗，乃是一对亲兄弟。在武魂帝国七大供奉之中排名最后，分列第六供奉和第七供奉，但这并不代表他们的实力就是最弱的。单独一个人或许只是96级的封号斗罗，但如果两个人在一起，哪怕是千道流面对他们，想要战胜也不容易。千军斗罗与降魔斗罗的年纪都超过了120岁，正所谓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两名96级封号斗罗联手，加上他们配合了超过100年，其默契程度已经根本不需要任何交流。两根盘龙棍上下翻飞，甚至没有使用什么魂技，就逼迫了唐三节节后退，自身释放魂技的机会也极少。海神三叉戟上挡下接，也已经应接不暇。忽然间，降魔斗罗手中盘龙棍如同风车一般旋转起来，盘龙棍上的那条金龙竟然像是活过来了一般，随着阵阵龙吟之声，环绕成了一个巨大的金色圆环，直奔唐三撞击而至。而千军斗罗此刻却突然从降魔斗罗背后腾空而起，手中盘龙棍没有任何花哨的当头之下，两人身上亮起同位第八魂环，一上一下，两人配合的妙到毫巅，那恐怖的魂力更是如同摧枯拉朽一般从天而降。 要是真的被他们正面轰中，恐怕唐三的身体强度也没有办法承受。他先前已经被这两名封号斗罗逼迫得节节后退，甚至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这两位封号斗罗又突然改变了攻击方式，同时释放强大魂力，虽然给了他片刻的喘息时间，但想要应变也是千难万难。毕竟现在的他并不是最佳状态。不过唐三依旧是唐三，他曾经在昊天宗力败五位昊天宗长老联手，面对的同样也是实力极其强大的对手配合。他在战场上最大的制胜法宝就是时刻保持冷静的洞察力。 蓄力的时间很短，不过我现在已经有了五块魂骨，魂技技能释放的时间要比魂环技能短得多，现在已经不可能退避了，只能选择硬挡。如果我使用限制性魂技，那么对手的攻击也会同时落在我身上，就算限制住对方也没用了。 低沉的咆哮声从唐三身上响起，那并不是从他口中发出的，而是从他全身突然沸腾的魂力中爆发出来。玄天宫所化的乳白色魂力先是经过蓝英皇转化变成蓝色，紧接着他的两条手臂上分别绽放出不同的色彩，手臂上的衣袖同时爆裂，左臂瞬间被黄色光芒所笼罩，右臂则化为了近乎透明的青色。在他背后，巨猿与牛蟒的庞大图案悄然浮现，正是泰坦巨猿二明和天青牛蟒大明的样子。紧接着他的两条手臂上都爆发出了一层强烈的红光，各自与手臂上原本释放的光芒融为一体。右手掌中海神三叉戟前指指向空中的千军斗罗，左手握拳骤然踏前一步轰击而出。此时此刻他竟然选择了同时应接两名对手的第八魂技，看上去和找死并没有什么区别。可实际上唐三与眼前这两位的差距并没有表面等级看上去那么巨大。没错，他的魂力要逊色一些，但却并不是普通93级和96级的差距。不要忘了，他自身拥有着六块魂骨，再加上他比眼前这两位多出的三个魂环，这些魂环魂骨对他自身有着极大的改善。 虽然在魂力总量上我只是93级的水平，可我的魂力却要比一般封号斗罗凝实得多，表面的魂力等级其实更多的起到了迷惑的作用。更何况不论是魂环还是魂骨，十万年魂技最大的特点不是威力大，而是对于魂师本身魂力要求的少。我要用我凌驾于对手之上的十万年魂技将眼前的劣势扳回来。 到了十万年这个级别，越好的魂环不是说用庞大的魂力来发动强大的攻击，而是用尽可能少的魂力来展现出强大的攻击力，而魂骨在这方面的表现就更加明显。因此唐三并不是去送死，伴随着魂技的绽放，他的双臂都出现了奇异的变化，他的左臂骤然膨胀起来，足足胀大三倍，肌肉隆起，一根根青筋如同小蛇一般在手臂上盘绕，恐怖的黄色光芒与象征着等级的红色缠绕在一起骤然爆发，一个半弧形的红黄两色冲击波悍然而出。而另一条手臂上已经被一层青色鳞甲所覆盖，正像是当初大明身上的鳞片一样，阵阵龙吟声不断从骨骼爆鸣中响起，强烈的青光瞬间渲染了整个海神三叉戟，一道龙形青色雷电光瞬间爆发。当初他可是曾经凭借这一击瞬间秒杀了圣龙军团团长。唐三所施展的正是他的泰坦巨猿左臂骨魂技泰坦苍穹破，再加上他那天青牛蟒右臂骨魂技天青寂灭雷霆，而他所面对的则是降魔斗罗的降魔盘龙圈以及千军斗罗的千军一掷。两个第八魂技，两个魂骨魂技，或者说是两个万年魂技面对两个十万年魂技，唐三所占据的是魂技等级的优势，同时利用魂骨技能释放的速度弥补了先前自己立足不稳的劣势，而千军降魔二斗罗则凭借的是他们深厚的魂力底蕴。真正能够看清这一切的大师此时也无法断定这一击谁会占据上风，但他可以肯定的是，先前已经消耗不小的唐三想要占到优势很难，但同样的，对手想要一举击溃他也是不可能的。半空同时出现两声奇诡的声响，千军斗罗那从天而降的巨大盘龙棍与天青寂灭雷霆已经撞在了一起， 在那诡异的声响中，千钧斗罗整个人身上都弥漫了一层细密的青色雷电，整个人在剧烈的颤抖中向后摔跌而出。天青寂灭雷霆的攻击威力在唐三所有技能中恐怕也是仅次于海神三叉戟那孤注一掷的威能了，尤其是瞬间的爆发力更是达到了极点，配合海神三叉戟增幅凝练，攻击力已经达到了极其恐怖的程度，并不逊色于比比东曾经释放出的翡翠斩。骤然爆发之下，连千钧斗罗这样的96级强者也吃了亏，不过他也算幸运，毕竟现在唐三面对的是两个对手，如果只是面对他一个人，那么唐三这天青寂灭雷霆很可能会加入海神之光，附带上精神力的震慑，一击之下就有可能将96级的他重创。另一边，泰坦苍穹破也与降魔斗罗发出的光环碰撞在一起，巨大的龙形光环遇到了红黄两色交织而成的半圆形光波，瞬间爆裂产生的冲击力直冲云霄，轰然巨响中，降魔斗罗接连后退七步才勉强站稳，握住盘龙棍的双臂已是一阵麻痹。比力量，泰坦巨猿绝对是魂兽中名列前茅的，这泰坦苍穹破正是以力取胜，其中还夹杂着不稳定的重力波动，可以削弱对手的攻击，乃是真正的强悍攻击型十万年魂技。唐三仰天喷出一口鲜血，但他却是寸步未退，甚至没有利用击退对手的时间休整。他悍然踏前一步，身上排列在第八位的红色魂环骤然闪亮，一圈红色的光晕同时朝着那两位封号斗罗笼罩而去。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